上蓝通文话，国员嘅行为守则适用于所有人，包括首相。被问到如果约翰逊被发现向国会讲大话，系咪要辞职？蓝通文回应话，国员嘅行为守则写得非常清楚，如果误导国会就系要辞职嘅问题。约翰逊政府近期备受连串丑闻困扰，其中约翰逊卷入派对门风波，亦有呼吁约翰逊辞职的保守党议员，据报受到来自党内的恐吓。有保守党议员说将会视乎调查报告结果，再决定是否采取行动推翻约翰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和薄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稍凉。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74点，跌291点，成交金额3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3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9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9.6，跌5.2；美团是236元，跌2元；阿里巴巴120.8，跌6.3；华宝国际5.29，跌9.23；京东集团290.2，跌16元；中移动52.2，升9.5；中国平安64.5，升1.45；友邦保险87.55，升1.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7，英镑10.561，瑞士法郎8.527，澳元5.591，加元6.198，新西兰元5.23，欧元是8.829，每百日元对港元6.8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43。日经平均指数报27386点，跌135点。港金报170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89美元，卖出183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日北港路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在西贡公路入西贡，龙尾就在北围对出，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塘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比较挤塞，龙尾排回去骏景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骏景园。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虽然有交通意外阻咗慢线啦，咁现场咧就冇挤塞，咁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达道天桥过海去到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另外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葵涌村日葵楼对出嘅一段上角街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剧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宣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背景，全景展现从最初决策到最后签订停战协议的整个过程。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系慢慢就会取代咗 Delta。你睇翻 Omicron 变种病毒其实就算打咗两剂咧，其实咧都会系大幅下跌嘅嗰、那个嘅即系中和抗体。咁所以一定係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咧，其實個保護力咧就會係升翻上一個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夠嘅水平啦，係保護嗰個嘅對付奧密克戎。 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喺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時候會產生聲浪。不要将无形的声音变成有形骚扰，要降低声浪梗有办法。收细电视的音量，练习的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在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邻里互谅，收细音量。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复苏快活人。 一个礼拜嘅第一天早晨，我系梁继章， 好开心啊！要多谢嘅就系阿 Kitty 妈咪啊，我哋有好多啲炸护士咧，摆咗喺我哋面前啊，喺呢度同大家讲声早晨啊， 多谢多谢 护士啊， 我会拎个安全嘅地方食嘅吓，我哋呢度唔食嘢吓， 梗系啦， 安全 啫， 多谢多谢， 系啊，星期一一阔三大，一个阔笑。三个大支嘢， 边三个啊？ 我哋三个大支， 我冇大支嘢。 咁阔少咧？ 我哋好细支嘢啫。 我都 阔 少。 O K O K， 点解你个四个人嘅？一个阔少，三个大支，咪即系四个咯。 佢平时睇啲嘢同我哋唔同嘅。 哦，加埋 同佢相，同佢相就唔同，系啦。嗱，今日开始我节目嘅时候咧，即系我即系喺呢个周末咧，大家做咗唔同嘅事情啦， 好开 心啊！睇到唔同嘅事情啦，咁样样。不过咧，容许一阵间咧，我第一只歌咧想送俾住喺葵涌嘅朋友。 冇错， 因为最近呢一区咧，尤其是有啲嘅可能暂时喺屋企唔出啲街嘅朋友们咧。心情咧真系起起落落，咁啊落嘅多噶啦，咁所以我哋咧都希望，如果大家一路听住我哋嘅电台咧，有唔同嘅歌曲啊内容咧，可以帮大家咧稍减嗰种叫做唔舒服嘅感觉。 讲声俾我哋知啊，好唔好啊？我哋都点首歌向佢哋问候，系啦，就 系 所有嘅就系被隔离紧嘅所有嘅朋友嘅话，咁当然咧都知道啊呢个时间嘅话，应该个心情咧就麻麻地嘅，但系唔紧要，希望我哋可以尽少少绵力，令到大家咧可以有多啲嘅正念啊， 打打气吓。希望呢一只歌曲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张卫健，身体健康，亦都送给所有听紧的你。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讲声早晨，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91%，最紧要系呢一样嘢。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波纹，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药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 谁想有病厌恶新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双腿，我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遇到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新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彻骨之痛。 疫情之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担心自己或者家人。身为香港一份子，很希望葵涌区的朋友，尤其是现在不出街的朋友们，身体健康，我们永远在你身边支持住。我们继续努力，将疫情打低它，赶走它，好吗？做咩你？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窝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我同意哥你所讲的这个想法，就是如果你身体不健康，最担心的你可能不是你自己，因为你自己都已经是病紧了嘛。最担心可能你家人，你身边人，爸爸妈妈，你太太，你丈夫。 是啊。 所以身体健康，保持身体健康，除了是对自己即是一个爱惜之后，其实都是爱惜家人的一个行为来的。 我觉得时间一个人病的话，没有人赢的。在这个事当中，全部都输的。所以其实我想这一样东西的话，是一个基本。所以都希望大家呢，就是我们送上我们的遥遥的祝福，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最重要的这件 事。没错。接下来这个农历新年很快到，我相信大家又可以有一种，不是可以有一种，即又会有一种小小的心理的压力或者是挣扎。还有没有那些叫跨家拜年吃饭诸如此类呢？这样。 不要打电话啦，打电话。 这个时候真的缩回少少好一点，我相信大家真的。 因为大家都不想，如果万一有些什 么事。等三月四月疫情过了先。 再补一下。 搞春明。 到时报复式这样出来。 日日 春明，是是你哋 日日玩 call 埋我， 系啦，日日 party， 系咪？ 咁希望即系呢个讲法，好似有啲人所讲啦。而家呢个 Omicron 咧，就系呢一个 end course 或者最后的一个完结噶啦。希望系咁啦， 希望啦。呢啲咁高深嘅嘢，留翻啲科学家啦。 咁啊，见到啊， 跟住佢哋嘅指引就系啦。 阿肥佬咧，英国阿肥佬阿 Boris Johnson 咧，佢成话嗱，我哋而家开始24号开始除口罩啦，唔戴。佢之前而家仲多除口罩先，当已经系放弃晒啦。佢算啦。 我哋而家大家唔使惊呢个啦。咁因为佢个叫做入院率啦，或者系嗰个死亡率都下降咗嘅，跌咗嘅。咁虽然你话系好容易感染，但系就冇太希望啦。暂时都系冇太多重症啦。系啦，咁所以嗰边就已经开始净系开始放宽埋添咁样。咁啊，姑姐又睇下点样啦。我哋香港暂时都系比较紧张啲嘅，啊难免，因为又可能封个区啊， 因 为开 始先至喺社区度爆发。咁所以其实嗰个做法系会同欧洲 有啲 唔好同咯。 系啦系啦， 大家就要忍耐一下。 系啊，我哋记住啊，千祈唔好冷亲啊呢个时候。 嗯，冚翻张被仔啊，知唔知啊？ 又讲真又真系。 真系啊！ 我有时有啲喉咙痛啊，或者有啲唔舒服啊，头晕身庆啊，咁样就会好惊，究竟系发生乜嘢事咧？如果你话真系一般嘅伤风感冒嘅话，都还可以。但系好多时候话，你开头嘅时候个病征嘅话系相似噶嘛？ 系啊， 所以都系啲担心。 不过咧有一样嘢，我唔知算好唔好咧，就系话呢一种呢个新嘅 Omicron 咧，三日到就会见嘅啦，即系你唔需要担心太耐咯。惊，譬如你讲，哎呀死啦！我嗰日喺街市，冇戴口罩一阵，或者唔知点样除低口罩饮啖水，咁你最多惊两日三日嘅啫。三日后你如果冇咩事咧，嗱我估嘅咋吓，因为佢系个病征出现得好快，就唔需要话有啲咪话潜伏两个礼拜，咁你惊成两个礼拜。好难受咯，即系咁讲，系啦系啦。 呢啲我唔会， 我都唔敢 系啦， 我都唔敢 逼 你做 呢啲。总之啊，饮多啲水，食多啲橙，维他命 C， 够唔够啊？瑞瑞， 甚至乎坊间亦都有啲人咁样讲嘅，佢就话如果你真系会比较担心嘅话，你可以戴两个口罩， 系啊， 先咧就可以戴一个外科口罩，跟住咧再戴一个布嘅口罩，咁啊可以俾自己有一个双重嘅保护。我觉得嘅就系每一个人都要因应住自己嘅身体个接受能力啦。咁我觉得你可以做任何嘅嘢，令到自己安。 冇错，琴日咧我见到一个姐咧吓，喺一个超级市场里边啦咁样， 你唔识嘅， 唔识嘅，都几吸引眼球嘅，我讲埋俾你听先，你就知佢系好吸引眼球。点解咧？佢全身都系胶袋，佢手套一个胶袋，两只手咧各一个胶袋，身套一个大胶袋，头戴一个胶袋，即系并无贬义啊，即系唔系笑嘅。立下眼，你以为系街上嘅流浪汉，但系你知道佢唔系咯，因为佢喺度买紧好多，系啊，买紧好多 名牌， 买紧好多嘢。但我心谂，其实买件保护衣唔好过咩咁样，同埋咁你咪收好多胶袋咯。嗱，我估佢可能翻去就抌噶啦嘛，系咪？咁啊，每日用好多胶袋，你谂下个身一个，手一两个，头一个，诸如此类啦，咁样。 点解唔用铺台布嗰啲胶咧？嗬， 唔系净系有啲保护衣噶， 我知 系啊。 如果难买咁，你咪用嗰啲咯。 你去医院咪会有啲咁保护衣咯， 啊、 如果你入一啲隔离病房， 啊、 又或者系有啲ICU， 佢要你着噶，系、哦、要你着晒先入去噶。 仲有嗰阵时咧，老鼠公园咧有一啲即席，譬如落雨咁样，哎呀嚟玩点算咧？即席买嗰啲系啦，透明一次过嘅啫、用完就抌，即系嗰啲咁样咯。 不过都好难讲，我觉得若果你又唔知嘅，或者系你嗰日你见到个姐姐，可能佢身体唔咁好， 系啊， 但佢要出街，佢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即系十足嘅保护，所以佢先至会咁做咯。所以冇辦法噶啦，可能你都會見到一啲好奇特嘅嘢噶啦。我覺得喺呢一個時候嘅話，可能慢慢都會變成一個常態。 冇錯啊！ 到最初嘅時候，我哋佢冇諗過嘅就一個二個淨係睇嗰對眼啦。 係啊！ 嗰陣時候，若果你啱啱有感冒啫，我有一段時間就係因為你去咗一啲外國嘅地方咧，好興大嘅就例如日本。嗰陣時候你成日都會見到嘅就好，可能天氣開始凍啊，有啲人可能有一兩聲咳啊，佢哋都會咧就係會戴一個布嘅口罩嘅。你嗰陣時候咧，你將佢 apply to 翻嚟香港。你突然之间你戴咗个口罩嘅话，啲人都觉得好碍眼噶。而家已经系成为咗就我哋嘅时装嘅部分啦。 系啊，我好多年你讲得啱，好多年去日本有一次旅行，见到个太太咧街上面戴口罩，当时我仲未，从来冇谂过会喺。 嗰时都唔系呢啲啊，嗬？ 系啊， 布口罩嚟噶嘛。 就点解佢要戴口罩嘅？ 有咩事啊？佢。 咁於是有啲人就即係自作聰明咁話，日本得花粉症㗎嘛，啲人即係敏感啊，即係咁 都有嘅，佢哋有一種口罩，大家都要小心啲，我都買錯咗。 你買 佢有一啲係防花粉㗎咋， 即係冇嗰啲防菌嘅， 冇過濾呢一啲嘅即係唔係不織布咯。咁所以其實都會有啲麻煩嘅。係啊，你講緊嘅就係你第一次面對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就係見到啲 人好奇怪咯， 喺日本咯戴口罩，你嗰度怪㗎嘛。 係啊， 係啊，國內都有㗎，佢哋有時可能有啲 係啊沙塵嗰啲， 可能有某啲日子嘅就可能空氣。唔好嘅时候都有人戴噶，咁你都会觉得就诶好怪啊，好异常啊咁样。诶而家咪又惯晒， 而家等于拣买丑走，拣件衫，拣条裤咁样。 但我接受唔到花呢花碌嘅，我个人好保守，我都系蓝色、白色。 咁黑色我都未戴、嗯， 但你粉红色嗰啲 bling bling 啲，所以你反而会着。 我真系觉得 OK 喎、 啊。你会唔会有啲奇怪咧？ 嗱，点都要戴啦，不如衬下衫咯，开心啲咯。譬如我见到我哋芭比啊咁嗰啲嗬， 好靓啊！ 即系佢有时佢哋系会有啲唔同嘅啲诶，嗰啲 系啊猫 啊，秋田犬啊，又或者圣诞节会有啲就系圣诞老人的口罩咁啊。不如咁啦，即系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有翻少少嘅幽默感， 系啊， 系 咪、啊？ 有时你要咁样嘅话，会令到自己开心啲。 即系嗰件事变得开心咗啊！ 唔系咁点咧？可以 好似外 国 咧，香港唔知有冇咧？你见我戴过一个咧，就系一个胡须佬嘅下半块面啊嘛。 都未见过你戴过， 见过啦，唔记得啫。戴咗之后咧，就等。不过嗰只咧就好辛苦，因为佢系布嘅，好焗嘅，系啊。即系同埋我谂个防菌力真系唔系好似呢啲咁好嘅，纯粹即系开 party 玩啊，或者你自己贪低玩。变咗想玩啊！佢戴咗之后咧，就变咗胡须佬咯，下边一个有胡须佬， 好笑啊！ 画咗一个嘴喺度咁样咯，咁咯。 我有见过咯，我有见过有一位朋友，佢自己本身都好似系做演艺人士嘅，佢就会中意戴一啲咧，就都系布嘅，佢自己车嘅，但系咧下半部分咧就系一个小丑嘴嚟嘅、 哦， 一个红色嘅鼻啦，跟住咧有一个小丑嘴，佢就系话其实即系知道嘅就系疫情关系嘅话，系令到所有嘅人其实都系会诶大咗压力，同埋冇咁开心，佢希望可以戴咗呢个口罩。你见到我嘅话，你至少就 笑，一定会。是啊， 冇、错，好，希望每一位 翻一个特别啲嘅罩先。 唔使啦， 而家你个罩都特别啦。 系啊，我觉得你个罩可以令到大家开心啲嘅就系全个头遮住啦，落一个闸， 满面口罩，边人块面好似你咁？ 但系我真系觉得，其实做口罩嘅朋友真系要考虑一下。系、啊，其实有时有一啲好可能真系需要好似你咁样个面咁长嘅人、因为你成日都系遮唔到个鼻，因为遮唔到个口。 讲两句就已经跌落嚟。 一个系。最舒服噶啦，我挎住个耳仔啊！我之前嗰啲全部都好痛，整到个耳仔啊！ 系，因为每一种体态嘅人咧，都应该有少少嘅唔同嘅特别设计。 咪就系咯，底裤你都分大中细啦，点解口罩唔分啊？其实口罩都有嘅。 都有分， 但我覺得個長度其實係真係可以有啲分別，等大家可以揀。 你咪入去咯，小姐，我需要個長啲嘅咁樣口罩。 係好，我睇下有冇啲過年口罩先。 OK， 冇啩？ 過年口罩幾好啊，整個醒獅個嘴，彩車係嘛？咬咬你， 咬住嚿青菜咁。 好，早晨，有張學友。 千串细雨点，用斜纹交织出一张冷面。微凉的风中，街中一把做气质的波衫，像说怎么过这一天。曾问你欢阴阴天，因我爱看雨点。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内，没有你阴的天，极讨厌。阴阴天，因我爱看雨点，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内，没有你阴的天，极讨厌。冷雨第一捧不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 过去有爱侣走过。冷冷雨、哦、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低一风不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雨点不清楚，你已抛低我，仍共疾风共奔西走的找你，仿佛不知不再会有结果。你会不清楚，你那天经过，留下漫天追 今日又加上德永英明嘅呢一首 Rainy Blue 同埋蓝雨，十点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翻嚟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之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葵涌村出现爆发，除了日葵楼之外，影葵楼亦要围封五日，居民要多次检测。有影葵楼居民批评资讯混乱，不清楚落楼检测和派饭等安排，形容感到恐慌。住在影葵楼的林小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没想过当局会在凌晨四点围封大厦，又說有人員上門拍門叫居民落樓檢測，但未能做到分批落樓，而居民落樓檢測時又有工作人員上樓派飯，場面混亂。他說排隊等候檢測的位置和採樣位置距離大約三至四米，可以望到裡面有檢測人士除低口罩，有人打乞嗤和咳嗽。他說擔心排隊等候時受感染。新界西南立法會議員陳恆斌說，開始圍封時部分信息較混亂，部門溝通需要改善。他說知道當局已經找到清潔公司，昨日起為日葵和影葵樓收垃圾和消毒。港大的研究團隊指出，新冠變種病毒 Omicron 的致命率和病發率和之前的病毒株為弱，比之前的病毒株為弱。團隊成員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臨床副教授陳福和說，某程度上是好消息，但本港目前未有足夠條件和病毒共存。陳福和在本台千禧年代說，Omicron 仍然具殺傷力，例如長期病患者或長者受感染，仍然會引起嚴重反應或死亡，除非社會接受這個情況。另外亦要考慮醫療系統可否承受多人染病，不影響本港和內地以及海外的通關等。他認為現階段應該以保障市民健康和醫療體系為重，盡量控制病毒蔓延。他指出，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有些人有長期症狀，例如仍然發燒、肌肉痛或者器官有不適等。至於感染 Omicron 的長期影響仍未清楚，他認為要提高市民接種率，有助減低傳播和病發。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昨日新增5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本土確診個案18宗，北京6宗，河北3宗，雲南3宗，山東2宗，天津、山西、河南和廣東各1宗，境外輸入39宗，新增無症狀感染個案27宗，境外輸入22宗，本土5宗。內地至今累計超過15,000宗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98,270人康復出院。南韓新增7,51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 連續三日超過7000宗，累計超過74萬宗，新增25名患者死亡，累計65,565人不治。新增的確診個案中，首都圈佔超過60%。韓聯社報導，由於週末檢測量比工作日少，星期一新增的確診病例人數都相對較少，但是由於 Omicron 變種病毒擴散，創出星期一確診個案的新高。另外，鑑於過去一星期 Omicron 檢出率超過50%， Omicron 已經成為南韓主流病毒株，政府計劃採取應對措施，視乎情況決定幾時完全轉入新的防疫階段。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和薄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稍凉。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8点，跌277点，成交金额4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7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6，跌7.2。美团233.6，跌4.4。阿里巴巴120.8，跌6.3。华宝国际系5.3，跌咗9.2。京东集团290元，跌16.2。中移动52.2，升9.5。中国平安65.1，跌8.5。比亚迪股份251.2，跌9.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7，日元13.86，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6，人民幣6.332，英磅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33，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1点，跌151点。港金报170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25美元，卖出1836.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三宗嘅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去西贡方向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对出，反方向出九龙咧，车龙就去到翠塘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因为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入西贡方向。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对出，反方向出九龙啦，车龙就去到翠塘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慢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马料水。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马料水。启德隧道去宋皇台道嘅支路，近住隧道出口咧，因为有坏车阻路噶，车龙就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启德。隧道去宋皇台道的支路，近住隧道出口有坏车，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加士居道去油麻地，近住女童军总会的交通意外咧，虽然系未清理好啦，慢线仍然系封闭，但系现场冇挤塞，经过要小心。就系加士居道去油麻地，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葵涌嘅上角街就有强制检测，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嗰一段嘅上角街仲系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 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啦。啱啱咧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嘅，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马料水。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慢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细细个就跟我讲的了，出街呢不用想了，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呢吃饭呢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了， 知你风骚了。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嗱，咁啊，临近呢个新年咧，今日嘅《遍地人间》都有个新年剧啦，吓、咁样， 好 劲，好开心，因为真系希望咧，大家咧，无论你最近遇到啲咩事，周围环境点样，因为而家啲新闻咧，有一半都系差唔多同疫情有关嘅，即系你不停咁睇咧，你就会不停，个人咧就越谂越多嘢，不如我哋谂啊，新年我哋点样可以嗱，譬如洗下邋遢啊，又或者你买定啲贺年食品，自己屋企人食啊，执下屋啊等等啦，咁样，咁咧有一个叫做讨论区上面嘅文章啦，见到咧都系同啲叫做旺呢个旺嗰个嘅， 希望大家旺旺旺 旺佢吓，旺旺佢。咁咧就有一样叫旺夫益子啊，四个字吓。旺夫咁啊，唔好讲益子先啦。旺夫嘅特征有啲咩咧？我嗱嗱声就睇下啦。 女人啊，讲 紧系啦，男人都系睇下嘅。 我估一定系 男人都系睇下 肥肥地嘅。 佢又冇讲体态， 冇 讲体态。 系啊， 即系如果你旺夫呢样嘢，俾我感觉咧就有少少 pat pat 嘅，有少少肉地嘅， 唔系话瘦猛猛嘅。 系啦。 我又真嘅，有啲人都讲好生 养， 以前咧再讲，如果你咁讲咧，再引申出去咧，以前啲人话咩？嗰啲叫做咩鼻啊？插苏鼻啊？定系咩？因为似乜嘢？ 望天鼻 系咪啊？系咪啊？即系话嗰啲先系腹伤啊？ 吓！ 哇，咁肉酸， 系啊， 系啊，即系见到鼻窿啦。总之咁讲。 我知啊，我见我识得一个女士，佢真系个鼻窿向 系咩？但系我又讲嘅就系话，如果你个鼻窿咧系见到嘅话咧，系容易使钱。 系冇错，我都听过，所以呢啲嘢唔同嘅讲法啦吓。好啦，咁啊呢一个文章咧，听完当游戏文章算啦吓。 我睇完好开心啊！ 点解你中 晒？因为自己中晒，系啊！第一个我已经觉得嘅就大佬应该系想 我睇完，我睇完咧，我觉得哇，喺衰婆中晒。 系啊，起码三个，我话你听， 中 晒三粒星， 佢真系中晒。好啦，嗱，咁大家要听下咧，当游戏文章啦。 啊、 第一就系话大声的女人，旺夫，旺夫 系 啦，佢话咧大声嘅讲嘢，大声嘅女人，唔系专登嗌交嗰啲大声，即系平时无端端讲嘢正常，正常都系我阿妈都系咁嘅，好大声嘅， 系啊， 系啊， 系啊，我知啊，有好多人嘅嘛，其实如果你话真系，你系咪算系叫大声咧？嗱，我只要做一个例子，有啲人讲嘢系咁样讲，阴声细气，点啊，小强，你今日食咗嘢未啊？ 哇， 咁嗰啲嘛，咁嗰啲咁明显，即系明显就唔系大声咯， 系 咪？ 好嗱，不过谂呢啲文章冇科学根据嘅吓， 系 再讲 玩嘅咋，游戏文章， 大声啲女。 唔系精密科学， 系啦，性格豪爽啊！佢话呢种嘅女性咧，对身边嘅朋友好仗义嘅， 系咩？ 你唔好黐食饭，小强，嚟我请你今餐， 都 係㗎，係啊。 阿Joy請我哋食少啦， 我正義㗎，係我疏爽㗎， 冇錯啦。咁啊，大聲女人凡事咧有一就講一，從來唔會轉彎抹角。喂，你今日樣？好残喎，你头发乱晒喎，咩诸如此类啦。 你个肚腩好大喎，你块面好长喎。 佢唔会收埋。 我就咁样，唔系，我又觉得佢就系，如果佢讲嘢咁大声，佢点收埋自己咧？ 系啦， 因为一讲嘢系人， 系人都知啦，佢嚟啦，大声婆又嚟。 咁大声，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系真系有根据。 唔会收埋自己，意思即系话佢唔会掩饰嘅，即系唔会兜嚟兜去，即系好直好直啊吓， 大咧咧嘛系嘛，大咧咧嘛呢种人。 第二咧就系。会花钱，嗱，想讲清楚，会花钱唔系乱花钱，会意思即系话佢有方法系喺适当嘅价钱去买嘢，就唔系乱花钱啦。乱花钱咧就系令到你家产都败光嘅。佢话会花钱，会意思即系佢几时应该买，乜嘢应该买就买啦，咁样样。 系啊，嗱， 如果 会 中啊，会花钱，我自然觉得系呢一种咧，就系譬如话过年。佢買一扎嘢攞去夫家嗰度嘅，即係阿奶奶應該俾啲心理啊，係啦，有啲真係唔捨得噶，淨係買罐蛋卷咁啊算啊，真 係識做咯， 係啊。 佢話會花錢嘅女人代表佢喺合適嘅時機作出正確嘅選擇嚇，令一個家庭變得越嚟越好嘅。 開心 㗎，係啦，咁啊要學識珍惜嚇。好啦，第三就係話愛囉嗦。点解话爱啰嗦咧？佢如果男人嘅甜言蜜语系情话嘅话，咁女人嘅啰嗦咧就系对男人嘅甜言蜜语啦。 哦、 因为佢关心你，所以佢好紧张你， 啰嗦你 系啦，先会啰嗦你。你着多件衫啦，你个样咁残，你食翻多啲嘢啦，早啲瞓，诸如此类，诸如此 类。呢个可圈可点， 系啊，真系啊， 系咪都要有艺术嘅，系啊，啰嗦得嚟嘅就系有时你讲咗就算啦，就唔好成日喺佢身边嗰度，你咿咿吟吟， 哇， 系咪啊？咿咿吟吟啱唔啱先？咿咿吟吟同啰啰。疏疏都系要小心啲噶， 有啲烦气嘅。 系啊，因为我有时我自己作为女人咧，我都成日提自己噶， 唔好咁啰嗦。 系啊，因为其实自己都啰嗦到自己都烦啊，系咁讲，系咁讲，系咁讲，佢系做，佢做咗啦。 我见过真系啲啰嗦女人咧，啰嗦到你不堪啊！ 举例， 我唔系话你啊， 举例， 我唔系话你啊，真系啊，譬如话个仔嚟，我真系好记得，即系佢 仔嚟， 系啊，即系譬如话成班朋友食饭。佢嗌個仔嚟咧，個仔未到啦。譬如話，仲有十點半， 打電話出去佢 搭九，係啊，點啊？你喺邊啊？咋仲未出門口？啊，叫你快啲搭地鐵啦！叭叭叭叭，五分鐘後。 佢咪話嚟緊咯， 係 嘛？ 五分鐘後， 意思係 五分鐘後又 再打， 點啊？出門口咩啊？ 但係咁，可能佢個仔真係慣咗好拖嘅，即係話叫極都唔出門口嘅，係要催嘅， 係咪咧？ 即係可能佢相處模式係咁樣。 我識個小朋友嘅，都唔係嗰啲嘢嘅，即係我覺得你問一次嗌一次， 偶一為之。 係啊， 嗰日真係無端端塞車，係 啊， 係咪？ 但係你講一次佢知㗎啦，小朋友點解唔知啊？ 最后一个啦，佢话脾气大的女人，呢、這个大家可能有讨论嘅余地啦，系男人事业上嘅助推器啊吓。佢话屋企如果有个脾气大嘅女人咧，系家中呢一个宝啊，唔系啩？佢话脾气大嘅女人咧，拥有强大嘅气场，性格心智比较成熟，事业心比较强，所以对事业咧，对丈夫嘅事业咧，有一种推动力。我觉得麻麻地啦，呢句 最后尾嗰两个我都可圈可点， 系啊， 过犹不及。 脾气大有时真系会 啱好。脾气大唔得，唔可以话系脾气大，系咪咧？ 嗯， 即系你唔可以话嗰个女人脾气大，就系会对于男人个事业有助力咧。 你睇下发咩 脾气 啦？你街市买餸无啦啦又闹个街市婆，梗系唔得啦。 咁样叫脾气大啦？ 系啊，佢突然 间辣着， 梗唔会 啦，辣着， 俾条葱我啊嘛！你咁细条，哇唔得！ 我都唔同意， 我都 尴尬，会好尴尬。 反正我觉得即系多啲包容咧，大家都好啦，即系双方都要啦，多啲包容咧，可能会好啲添，成个家庭系嘛。 我觉得唔系讲紧脾气啊，嗬，系识得嘅就系你识得鼓励对方， 啱， 系咪应该倒翻转系咁讲咧？懂得鼓励对方，我觉得反而应该系好过脾气大。 即 系适 当时候出声，唔诶适当时候又唔出声。 如果你咁讲嘅话，一个女人脾气大嘅咧，我觉得有少少嘅就系话。个男人要叻就系、是、只不过系屈服于佢嘅脾气大， 嗯、 所以佢先至要事业有成啊，或者系乜嘢咧？我觉得嗰样嘢咧系 唔系 嚟得唔长久嘅，同埋系大家之间嗰个关系都唔会开心、嗯。 基本上一家人 就算佢成功。 系唔应该成日攞个脾气掉出嚟嘅，系咪先？一家人嚟噶嘛。 有时我宁愿佢唔系咁成功，但系一家人齐齐整整和气咁在，系咪？ 啱 够 食咪得咯， 系 啦，够食得噶啦。 风雨同路啊，送俾所有啲老公同埋老婆听。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爱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恩义吻，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月缺一样星星震。此事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恩义吻，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月缺一样星星震。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 徐小凤嘅呢一首《风雨同路》送俾所有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朋友，我哋风雨同路，无论呢个疫情咧几时走到咧，我哋陪喺你身边。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88%。 网上情，活着真好。 曾经有一套电影叫《小镇》。里面有一幕的墓园戏在坟场里面，由个天使安慰住刚刚死了的女主角 Emily 很眷恋原有的生活，于是天使特别恩准她回人世那里，可以揀一个日子，结果她揀了12岁生日那日。她想，她觉得那次应该挺开心，点知回了她见到12岁生日那日清晨，妈妈仍然忙得团团转，全家人没人理她。穿越时光返嚟嘅女仔好奇怪咁话，点解佢哋活得咁匆忙嘅？点解当年嘅我完全唔觉得原来时光系咁好嘅？过去我一切都冇留意到，再见啦妈妈，再见啦爸爸，再见啦我好挂住妈妈种嘅向日葵，佢煮嘅嘢食，仲有嗰杯热咖啡，仲有嗰张床，人间真系太美好啦。这个文章的作者说，有一次去纽约做事，当时是-15°C，在餐厅用餐的时候，因为没有其他位置，结果有一个好心的人就说，哎，坐埋嚟啊，我一个人咋。这个作者坐低之后就说，哇，今天好冻啊，这些天气真的不是挺好可。点知对方就说，不是啊，今天好好啊，我好久没看到雪景了，这种天气真的令人心旷神怡。对方跟住就话啦，我最喜欢呢种时节噶啦，今冬就算咧瞓喺暖暖嘅被窝又好，或者饮杯热腾腾嘅咖啡都好，其他季节边有呢种幸福啊？跟住作者就话啦，啊，你真系个充满热诚嘅人吓，呢种冻冰嘅天气，多数人都唔中意嘅，点知你就咁欣赏？ 呢个男人笑一笑话：，我以前唔系咁噶，我经历过一场好严重嘅意外，有好几个礼拜徘徊喺生死嘅边缘。当时我屋企人都认为我应该系活不成噶啦，点知到最后我竟然冇死到。你可唔可以体会啊？呢种感觉就好似一个获得赦免嘅犯人，我嘅死刑而家得到宽免啦，唔使死啦。自此之后，我对嗰啲平凡嘅事物，无论系月亮、太阳、星空、小草，都有好深刻嘅感悟。我而家懂得去珍惜身边嘅一切啦。听完佢咁讲，我学着俾自己放慢脚步，去发掘世界美好嘅一面。因为正如佢所讲，生命系有有效日期嘅，不如每一天停低观赏一下，咀嚼一下大自然赐俾我哋嘅一切美好，活着真好。由今日开始，请好好领略身边的一切，好吗？ 当我还在花园散步，当我还在浴室洗澡，十步以内可拥抱，遇着什么烦恼，想跟我说都可听到，翻到有趣图画，何妨大笑，让妙事亦被我看到，游玩时开心一点，不必挂念我，来好好给我活着，就似最初，仍然在呼吸都应该要庆贺，如果想哭可事事对家宾满座，说个笑话纪念我。到处还是香水气味，到处还是涂鸦笔记，就像我未抛低你，遇着什么烦恼，想跟我说都可听到，翻到有趣图画，何妨大笑，让妙事亦被我看到，游玩时开心一点，不必挂念我，来好好给我活着，就似最初，仍然在呼吸都应该要庆贺，如果想哭可事事对嘉宾满座，说个笑话纪念我。 在繁忙的闹市里面，在奔波的生涯里面，或者我们都多些关心身边的人，享受现在活着所拥有的一切吧。在网上有很多朋友留言，有 Michelle Candy Wong， 早晨自从做完手部手术，早排手有事了，就是我老公照顾我，他又要上班又要照顾我，又要做家务，见到他这么辛苦我好自责，千万不要这样，有时任何人即有机会撞到这个病的时候，身边的人都会照顾他，就算他有事你都会照顾他样。所以每次听到你今朝报的身体健康都不由得流泪，希望他早点康复， 小病时福， 是不是？ 但我又觉得真好好地知道在你病的时间哪些人是最关心你的呢，记住有些什么帮帮手就 OK 了。 没错没错。Tam David 他说，新三位亲爱的主持好开心去听到这个节目，我星期六同日都念念有词，希望保佑你们三个百毒不侵， 他 保佑我们。 我都保佑你 David 仔啊，真系好事啊！阿 Sylvia 咧，佢想为葵涌村嘅居民打气， 做咗嘢 好。系啦，我哋今朝开咪已经讲咗啦，等大家啲笑声，听呢个节目嘅笑声，震死啲病毒吓。佢话细个嘅时候咧，住地下，佢听到咧有一个电视台播某一首主题曲，即刻成条街都听紧。系啊，嗰阵时系即系某一个节目咧，好受欢迎，你全个全座都听到噶嘛。 系啊，或者系睇香港小姐选 美，系啊，嗰啲音乐一起嘅时候， 全部人都系啦，世界杯又系。 所以他就希望全栋楼一起听风骚，一起笑住咧，震死晒，赶走啲病毒嘅。 发功对付佢先， 发功发功啊嘛。哦 ，OK， 咁冇错啦。咁所以大家今朝咧就可以继续听住我哋节目三个小时。好啦，网上程之后翻嚟咧，我会有心理测验。 哎呀，婆婆嚟咗啦，婆婆嚟咗 啦，大把嘢同大家玩啊！ 冇错冇错， 虎年啊，我有一个系同呢个老虎有关 嘅。咁犀利，好啊！哎呀，你呢个老虎灵蛇。 因为你同祖伦嗰个咁系差唔多一样。 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寻日新增5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本土确诊个案18宗，北京6宗，其中丰台区有4宗，另外河北3宗、云南3宗、山东2宗、天津、山西、河南同埋广东各1宗。境外輸入39宗，新增無症狀感染個案27宗，境外輸入22宗，本土5宗。內地至今累計超過105000人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98270人康復出院。美國國務院表示，由於俄羅斯計劃對烏克蘭採取重大軍事行動，准許美國直接僱用的駐基輔大使館僱員自願離境，並下令符合資格的家屬離境。鑑於俄羅斯軍事行動和新冠疫情的威脅增加，所有國民應該考慮離開烏克蘭。國務院官員強調，駐基輔大使館仍然維持開放，不構成撤離。另外，國務院又建議國民不要前往俄羅斯，亦不要通過陸路邊境從俄羅斯前往烏克蘭，並表示俄羅斯可能會對美國公民進行騷擾，認為當地美國大使館能夠協助美國公民的能力有限。烏克蘭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說，烏克蘭得到美國提供的第二批武器將有助強化烏克蘭的防衛能力。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廣闊雲帶覆蓋該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和薄霧，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微風，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70点，跌294点，成交金额5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2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2，跌7.6。 美团233.2跌4.2，阿里巴巴120.4跌6.7，华宝国际4.86跌9.66，京东集团289.4跌16.8，中移动52.1升8.5，中国平安65.3跌7毫，网易151.3跌11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6，英镑10.558，瑞士法郎8.524，澳元是5.592，加元6.199，新西兰元5.236，欧元是8.824，每百日元对港元6.8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1点，跌151点。港金报17,0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4美元，卖出1,83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咁西贡公路入返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呢一段嘅西贡公路来回方向呢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启德隧道去宋皇台道嘅支路近住隧道出口嘅坏车亦都拖走咗。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宋皇台道嘅支路封路重开，交通同样都是回复正常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慢线的交通意外，虽然大半个钟之前已经清理好，但是现在近住和斜村至到骏景园这一段路仍然都是车多缓慢。在葵涌因为有强制检测的安排，葵涌村日葵楼对外的一段上角街仍然是需要封闭，就是葵涌村日葵楼对外的一段上角街仍然是需要封闭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花墟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丽德街；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适时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的梦想是想做歌手。 多一个机会去试下自己有嘢同冇嘢。 我想试下转换一下跑道，做一名演员。 我参加新时代奋斗者的原因是这个 program 的名字吸引了我。I got that fire。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 热血兴劲，香港的足球小将加油！港台电视32支持本地足球发展，体坛直播32现场直播今季香港超级青年联赛精选赛事，而赛事精华亦会在之后星期一晚7:30港台电视31超青足球小将送上。港台电视引发青春足球风暴。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So 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十一点十二分啊，今朝落个少少雨啦，头先出去咧见到阳光白白已经出咗嚟噶啦吓，今日天气多云，初时两阵雨同埋薄雾，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廿一度，相对湿度85%。 心理测验时间。 系啦，又嚟啦！ 早晨，婆婆， 呀呀， 心理测验开始啊！ 系啦，咁其实咧，大家咧都真系好开心啊吓！除咗你话即系心理测验咧，即系今日可以令到大家咧都可能轻松啲之外咧，呢一排咧其实都应该要轻松嘅，因为咧要准备过年啦， 迎接只老虎啊， 虎年啦， 系啊系啊系啊。 听落去个波好似麻麻地啊，嗬，虎啊嘛， 虎啲系好虎嘅，咪即系好嘅老虎咁样， 老虎又或者系师傅， 因为虎咧同辛苦嘅虎同音咧，有时难免咧听落好似虎啊咁样样。 系啊， 我见到有一个出边有宣传咧，佢将个虎改咗个富字， 富 年 啊， 呢个几好， 富 足个 富， 系啊，富年富年嚟啦。 好啊，诶，定一条富个富啊， 都得 都得， 系嘛都可以， 大富大贵个富， 冇错啦。 咁啊，其实大家对于老虎咧有冇啲咩嘅睇法噶？即系中唔中意呢一种咁大型嘅食物啊？呢个动物 噶，系啊， 虎虎生威， 威猛。但系如果有一日你入笼里边同佢威猛，你威唔威啊？我记得嗰阵 时你有几好啊？ 试过有一次啊，嗰时咧就系嗰啲咩泰国啲咩动物园咧，就一只老虎，虽然佢样咧都系头耷耷、眼湿湿，好似好唔精神咁噶啦，但系咧佢就嗱收钱收钱，入咗钱咧就可以带你入去同佢影咗相。 我梗系唔会啦， 我就唔 去，一定唔去。 我心谂佢都唔知咪扮猪食老虎，扮唔精神，你入到个 VV 箱扑埋嚟咪死咁样吓。 我从来好怕呢啲噶， 我都好怕呢啲。 即系呢啲无端端唔知点样塞个头喺个鳄鱼个口度啊， 瞓喺度俾大笨象抌 啊！我就觉得系咪啊？ 俾老虎搭住个膊头， 佢好多呢啲 我 系啊， 瞓喺度个大笨象揽过你啊嗰啲。喂，佢如果扇一扇 动物， 系好危险啊！ 我又唔系，但我唔系觉得佢危唔危险，而系我会觉得佢我瞪嗰只大象，瞪嗰只老虎觉得辛苦，好地地人哋唔系咁噶嘛，系咪？ 喺野外嗰度奔驰啊！ 系啊，咁你咧对于老虎有冇见过真嘅老虎啊？ 见过，曾经 就喺屋企啦。老虎乸 乸乸， 其实你明唔明我心情噶？ 唔明啊！ 你讲得好笑嘅， 你嘅底线， 佢冇咗底线啦， 底线啊嘛， 佢冇带翻工， 唔记得咗， 系啊， 系咩？ 因为当你 礼拜一你要放低啊， 身陷苦役嘅时候，你就冇讲呢啲嘢，你明唔明啊？ 下场好坎坷， 咪系咯， 下场好坎坷， 又或者佢就与虎谋皮啊嘛，都未必系一件好事， 真系苦啊苦啦， 系啊，苦个弟弟啦，好老土啊， 嗰时咧。 系真实噶， 有几真实咧？ 泰国啲旅行团咧，有啲叫喂老虎仔奶嘛，有冇见过？ 抱住佢， 抱住喂奶嘛，系好多年前叫掂过咯。 啊哈， 中意呢啲嘢。 OK， 嗱，咁其实当然啦，你话老虎嘅话咧，原来好多种噶，可能大家都唔知系嘛？ 嗯， 嗰阵时候系咪曾经讲过嘅就话香港系由老虎出 现？ 系啊，大埔啊， 系啊，仲有就系有冇听过叫吊睛白牙虎？ 哇，呢个好正啊！ 武松打嗰只， 系啊， 武松打。 或者个吊睛白牙虎，其实咪即系同嗰啲四眼狗一样咧？ 四眼狗， 你有冇见过？ 四眼狗 有一种，我唔系话你啊。 哦，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有啲唐狗咧，佢个眼上面有两粒嘢嘅。 系啊， 睇到四只眼咁嘅。 我点解会觉得你有四眼狗咧？就系因为咧，听闻好似话咧，有啲人如果系即系要养狗嘅咧，系要搵呢一只噶。 会点啊？ 聪明啲，系因为佢多咗只眼嘛。咁佢有四只，你有冇见过？只眼上边。 白色嘅， 佢光手看地盘咧，下边有人瞓咗，上边咧就仲睇住， 系 咁样。 我睇住落啲电筒一照，哇，照到个白色，以为佢望， 以为望住自己， 得眼白嘅啫，不过咁，所以呢叫四眼狗嘛，系啦。咁其实咧，即系譬如喺虎嚟讲嘅话，都有好多种嘅，譬如可能讲有东北虎啦，有呢一个嘅华南虎啦，有印度嘅老虎啦。不过其实对于我嚟讲嘅话，都一模一样。 系啊，你知唔知啊？如果你屋企挂老虎画咧，唔系个个都挂得。 唔系食得起系咪？ 系啊，仲有 个 老虎 个 动态形态都好紧要， 真系。 因为有一个老人家嗰时话俾我听，挂老虎话咧，嗰啲长辈嚟嘅， 走咗啦已经系嘛？ 响度响度， 仲喺度。 佢话一定要挂啲叫做猛虎归山。 诶，我都好似听人哋 讲。系啊，佢话千祈唔好落下边啊，佢话 虎落平阳避雨天啊。 我記到實啦。 咁點先叫做係 猛虎歸山 啦？ 即係嗰張 幅畫係要點啊？ 然後個斧頭爆翻喺後邊，呢個就猛虎歸山。 猛虎歸山 係啦，係啦，即係你唔好又唔望喎，佢要 你要望翻轉頭。 咁我想問咧，你有冇問過 勢向上？ 我淨係望個啰柚係咪？ 你有問過老人家咧，馬咧要咩嘅姿勢好啊？ 跑緊 啊 嘛， 係啊，駿馬奔騰啊嘛， 冇錯啦。 你咁講嘅話，我又有聽過，有聽過就係有啲人好中意咧，就係擺大象喺屋企，係啦， 象都有學問 嘅喎，就係嗰條象拔啦。 你嗰個鼻，你知唔知要點啊？ 噴水， 唔係咩？ 我個版本係要兜住自己，即係將啲外邊嘅水吸翻入嚟啊！ 你會唔會係做唔同嘅嘢，會有唔同嘅擺法啊？ 即係嗰個象拔向地兜住啲水咁啊？ 係啊，即係向翻裏邊，係啊，即係吸 啲財翻嚟， 冇錯啦，係啊。 因為我點解會咁講咧？就是、因為我有一次啦，我同有一個朋友咧，就去呢個泰國度旅行，咁啊見到咧，咪有好多呢啲咁嘅 大象嗰啲 木 公仔， 啲木雕其實都幾靚嘅。咁跟住我就諗住要買啦。其實乜嘢類型嘅都有嘅。咁我就揀咗有一個咧，就是、好似普通。咁樣即係一隻個象，佢個鼻咧係向下邊嘅。佢千祈唔好買，千祈唔好買。咁我就話點解啊？咁佢話咧，我唔知啊嚇。根據我個朋友嘅講法咋，佢話若果係咁樣嘅話咧，就即係嗰啲象咁樣嘅話冇氣勢啊。 頭耷耷眼濕濕。 係啦，咁佢就話唔好買呢一個。如果係嘅話咧，一定要買嘅咧就係向上。即係個象拔係要向上邊嘅咧，咁就係為之好咯，咁、樣噶。 參考作用啦。 我問下胡慧聰先。 好啦，咁當然啦，我哋講緊話即係虎啦，嚟緊我就係虎年啦。咁所以今日同大家要玩嘅呢個心理測驗嘅話，都係同老虎係有關噶。 好、 啊。咁我一陣間咧就會有四個唔同嘅老虎嘅形態，希望咧大家咧可以揀下個噃嚇。 爭啲。 點解笑咧？ 爭啲。沟乱咗，你又知唔知？ 点解？点解？ 佢突然间有思维，花咗四五噶嘛？ 系啊，个老虎，到底边个？ 边个系真嘅咧？咁样 唔使惊。嗱，咁其实咧就系边一只老虎咧，对于你嚟讲嘅话，觉得佢系最壮健同埋最强壮嘅话咧，请凭你嘅直觉咧拣出嚟啊吓。A 就系一只行走中嘅老虎，行紧街嘅。B 就系站立嘅老虎，即系好似嗰啲猫咁样咧，有两只脚。用两只脚嚟咁样向前，我一阵间会俾四幅图大家望一望嘅。而 C 就系趴喺度瞓紧觉嘅老虎，咁而 D 就系你头所讲嘅啦，回眸嘅老虎，佢坐咗喺度，跟住咧个面咧向翻你望翻出嚟嘅。咁边一只老虎俾你睇嚟嘅话，觉得系最强壮咧？A 行走中嘅老虎 ，B 站立嘅老虎。C 趴喺度瞓紧觉嘅老虎，定系 D 回眸嘅老虎咧？嗱，如果系嘅话，你可以望一望嘅，有四张相，系、啦，系 A、B、C。 第二嗰个人立咁样嘅，两只手举起 人立嘅，即系两只脚咁样，用两只脚嚟撑起自己嘅。 拣望翻转， 你都系望翻转头系咪 ？A 你 系 拣 A 嘅， 跑紧嘅。 好， 阿李婆你拣乜嘢啊？ 我其实第一次玩嘅时候，我系拣 D 嘅，因为我觉得咧回眸嘅老虎，因为我觉得佢好 Q 啊。但系跟住我睇清楚嗰个问题，佢就话最壮健，咁、我就会拣咗 B 嘅。咁、即系我哋有人拣 A、B 同 D 啦，就冇人拣 C 嘅。好啦，即刻同大家要讲一讲嘅就系话呢一个心理测验究竟系讲乜嘢咧？就系、你嘅好运指数。 哇！ 系啦，嚟紧嘅虎年嘅话咧，究竟咧你系会点样噶？拣 A 嘅 Michael 啊吓，哇！好犀利， 好运， 代表嘅运气指数去到80%， 恭喜恭喜恭喜！ 2022年咧，将系你顺风顺水嘅一年。平时嘅你咧，好可能都会中意嘅就系有时间唔中会拓展下生活啦，甚至乎系挑战自己嘅。今年咧，藉住满满嘅好运气咧，多啲踏出自己嘅舒适圈，乜嘢都要够胆尝试，做出改变，就能够咧改善不利嘅局面啦。喺职场啦、人际关系方面嘅话咧，都会有所提升嘅。祝福你能够度过一个充满奇迹同埋祝福嘅一年啦！ 好开心啊！好 嘢，加油！ 多谢， 好啦，咁而拣 B 嘅， 猛虎将。就是我啦，好运指数咧去到50%嘅， 好啊！ 新嘅一年咧可能会充满挑战，平时嘅你咧都系勇于咁尝试一啲新事物或者系转换跑道嘅，但系咧就要做足准备啦。仲系好可能咧就系被突如其来，有时间唔中会有一啲意外咧会激到嘅，感觉咧好似被命运所操控。你只需要咧就系找紧自己嘅目标，继续努力嘅话咧，所有嘅嘢仲系会迎刃 難理解嘅，即 係 你會有啲挑戰，但係問題係到最終嘅時候咧，都係好事啊！ 大團圓結局， 正。 好啦，咁我哋咧就喺直播室里面冇人拣 C 啦，但系如果系拣 C 嘅话，就真系恭喜你啦！好运指数嘅话又去到99%啊！瞓喺瞓紧觉嘅， 原来真系瞓系好嘢嚟嘅。 嗱，平时嘅你咧，好可能咧就系一啲按照自己节奏过生活嘅人啊吓。上半年咧呢个步调咧，好可能咧会慢，即系比较慢落嚟。但系下半年嘅咧运势就会爆棚噶啦，如同你选嘅老虎一样啊。前半年嘅话咧瞓紧觉， 休息紧，休养生息， 好正。 休养生息系等于更加努力嘅下一步。 冇错啦。咁啊之后嘅话咧，好可能就会被某件事件咧唤醒而取得重大的突破的、今年呢有强烈的好运做你的后盾，所以你只需要行动就可以了、 okay, 即不要只是空有这个运气，你一定要做事， 如果 你做事就浪费了， 即是他要趌起身都要， 当然要啦， 你买六合彩你都行去买嘛， 那就是了， 一定要趌起， 选一些的你咯，回眸的老虎啊，好运的指数是 30%， 哇真 是 多、 正啊， 很多是这么多当中是最少的，平时的你呢虽然看来活泼开朗，实际上是非常谨慎，而过于谨慎的性格可能会成为一个双面刀，新年里面的话、不会特别好运或者会有麻烦，但是可能会不小心错过一些机会、所以当你遇到新的邀约机会的时候的话，不要想那么多了、大胆接受，并且咁样嘅话就能够提升你嘅运气，而得到意想不到嘅收获嘅。 人 揾你嘅话，总之做，唔理佢。 喂，但系谨慎呢样嘢真系，有时真系好能好难去落嗰个落墨咧，就点为之谨慎？点为之叫做去啊，定系唔去咁样？嗬， 系啊， 又唔好太过闯出嘅，但系谨慎亦都系需要，都要自己拿捏啦。 系啊，咁你咧你自己觉得咩为之谨慎啊，马小朗？ 谨慎啊，谨慎，我觉得有啲裹足不前嗰啲啊， 嗰啲叫太谨慎， 系啊，太谨慎啦， 嗰啲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嗰啲咁样。 我唔系嗰啲人嚟嘅，我系都几薄嘅。薄嘅人嚟嘅，系、但你放心，我收到呢一个之后咧、我咧一有咩人揾我咧，我即刻通知两位，由两位去评审。 啊哈！ 哇，呢、這个人诶、去定唔去啊？咁样样， 哇，千祈唔好啊！ 好啊！ 我想 你自己做决定，系啊，你自己做决定， 唔系啊， 我会同你分析。但到最终的时候呢都是要尊重你自己本人的权 益。一月是这样啦、你们两位不要说我一定要黐住你们的金康的啦。 不要这样啦。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早晨早晨 ,11:25，听紧心理测验时间。 试过雪峰的我，太过固执的你，总挑剔对或错。染了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再跌倒。流泪是否必经的结果？离别后想找哪个？兜兜转转总拍拖。离开先真正令到拥有是福气， 当得知道你有下过他，再次感激，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缺氧先想去怀念细味，离开先知道爱是大众缺陷的美， 会回流浪才够 结束了便争气， 都感恩恋爱里没有说还是请你，人选多对 时空多对，假使错过的只是遗憾晓记，离开先知道爱情里 姐，你成日开 live 唱歌，咁多人俾真金白银，你应该赚好多啦！ 哎呀，真系啊，一愿你买金表奖励自己，放入去银行保险箱咧，最安全啦！ 哎呀，咁如果银行出事点啊？ 放心，有存款保障计划噶嘛？ 哎呀，存保计划系唔包保险箱入边嘅物品噶。我话咧，不如买份有储蓄成分嘅保险，唔知又保唔保咧？嗬？想知更多存款保障嘅细节同埋资讯， 咁就要听实1月20日。八号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啦，快啲呢11点半听呢香港电台第二台风松快活人啦，翻嚟咧仲有其他嘅心理测验继续送俾大家，同埋今日12点后有一个叫做渣癫方有乐。 哎呀，佢要退役啦， 最终篇， 冇错， 全国退役啦。 留意住，留意住啊，剧情嘅发展。OK， 好先咧，11点半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部门听日起按运作需要推行特别上班新安排，公务员事务局发出指引，要求在大致维持基本公共服务和不影响抗疫工作前提下，政策局和部门减少办公地点同一时间员工的数目，包括安排部分雇员轮流不用回办公处所，尽可能在家工作。发言人说，个别部门或会因此暂时减少为市民提供部分公共服务，并会就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作出公布，如果因此对市民造成不便，希望市民理解。发言人呼吁市民尽量利用邮寄、投递箱或网上服务等方法以获所需服务，进入或者身处任何政府大楼或办事处时，必须一直佩戴口罩，遵从感染控制和社交距离措施，包括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等。发言人亦呼吁雇主按运作需要尽量让员工在家工作，以大幅減少社區人流和社交接觸。至今有超過170宗確診和初步陽性個案的葵涌村，一葵樓和影葵樓繼續家居隔離，有零星確診的雅葵、曉葵、旭葵和千葵樓昨日已經解封，居民要接受密集檢測。在千葵樓對開的檢測站，朝早10点已经有几十名居民排队等候检测，有居民因为排队距离问题争执。居民张先生话，公司已经要求住在葵涌村的员工完成所有检测，取得阴性结果之后先翻工，未知要唔要扣人工或者假期。住在千葵楼的张先生批评楼层走廊已经堆满垃圾，发出臭味。 有嚴重衛生問題，他促請當局盡快派人清走垃圾。另一名任職保安的張女士說，公司已經要求她暫時不用上班。她說經過今次事件，會更注重衛生和勤洗手。葵涌村出現社區爆發，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說，關鍵在於未來48小時會否有原本居住葵涌村的人離開了社區，在其他地點形成新的傳播源頭。如果沒有新的源頭，又找到村內確診人士，就有機會盡快抑壓爆發。孔凡毅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住在維豐大廈的居民要做好個人衛生，洗手間的清潔應該做得頻密些，避免大廈出現垂直傳播，例如減少開抽氣扇。住在非維豐範圍的村民未來幾日應該盡量減少外出。他說有西方國家採取與病毒共存的策略，亦有很多人已經接種疫苗，加上新冠病毒在温暖環境下較不活躍，有機會在四至五月感染人數會很快下降，疫情會短暫完結。在冬天前，如果沒有新的變種病毒株出現，相信有一段時間出現較少病例。本港昨日新增140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其中葵涌村有大約170宗確診和初步陽性個案。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說，葵涌村引發村內外爆發，他呼籲居民最好盡量留在屋企，同埋同僱主商討，最好連續三次檢測呈陰性先翻工，以防感染同事。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現時很多不同地方出現個案，例如倉庫醫院、安老院等，政府需要睇點樣防止進一步擴散。他認為未來幾日要留意葵涌村其他樓宇會否出現日葵樓搬個案急升，如果出現就要即時圍封，政府和居民都要有所準備。如果當局找不到地方隔離，就可能要加強做到足不出户，好似隔離營的安排。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和薄霧，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微風，漸轉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5点，跌咗260点，港成交金额是6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7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7蚊，跌7.8；阿里巴巴120.6，跌6.5；美团234蚊，跌4蚊；华宝国际4.96，跌9.56。京东集团289.8，跌16.4；中移动52.2，升9.5；中国平安65.5，升4.5；比亚迪股份253.6，跌咗7.2；中国平安系65.5，跌咗4.5；中移动系52.15，升9毫；快手系3.45。快手是84.9，跌了3.45；网易是150.9，跌1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13.86，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6，人民币6.333，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3点，跌88点。港金报1705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65美元， 卖出183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葵涌嘅上角街先啦。上角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嘅安排，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嘅一段上角街仍然系需要封闭，就系封咗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嘅一段上角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湾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系挤塞，车龙排到黑街对出。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以被判监、罚款甚至停牌。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蕙兰。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翻嚟我哋心理测验时间啦，咁、哎、到我啦噃，今日咧， 叔叔， 呢、這个心理测验咧，同今日都有少少相近嘅咁样样，好啦，系啦，就有少少吓，呢啲鱼咧就有时咧，你会有少少犹豫嘅，譬如好大鱼，咁可能你作嘅决定就会唔同啦，亦、都有啲时候咧，就系你出门口嘅时候冇鱼，你翻放工啦，或者你睇完戏啦，咁有时入咗戏院你唔知噶嘛、一出嚟哇咁大雨嘅咁样吓、就系咁样啦。好啦，而家四个答案，如果有一日你放工或者你喺毫无心理准备之下冇带遮嘅，但系发现咧，咦，原来出边系落紧落紧雨，系啊，落紧雨，即系或者啲能够湿身嘅雨啦吓。咁、你会点咧？四个选择嘅，第一就系、是、你会一鼓作气啊！依加多一句就系你仲有十分钟路程先行到翻屋企，即系距离你十分钟路程，即系你湿一定湿噶啦。你会一鼓作气唔理啦，攞个公事包遮住个头跑翻去啦。第二，去最近嘅一啲嘅有遮埋嘅铺头，买一把最 cheap 嘅揸翻屋企。最 cheap 我加嘅啫，总之买把遮啦吓。第三，打电话俾屋企人，喂，我啱睇完戏喎，喺附近咯，你嚟接我啊，咁样就叫拎车嚟接你。第四，企喺度等细啲雨先翻屋企，又唔想揼湿身，又唔想买遮，又唔想麻烦人。好啦，四个答案。 啊，有两个我都想拣， 我系 A 同 D 咯、 我都系、 因为呢个系真实，我会咁做咯、 我都系、 如果系啱啱睇完戏出嚟， 跑 嘅 等， 我谂睇下你赶唔赶翻屋企咯。如果你嗰日觉得冇所谓啦，咪企一阵咯。我未来三个钟我都冇乜嘢做，即系睇心情啦。 但如果翻屋企真系冇乜所谓，因为翻屋企可以即刻冲凉啊嘛，湿都冇乜所谓。 你拣先啦， 我会拣 A 啊， 咁我拣 D， 冲翻屋企。 好一陣， 因為兩個我都試過， 我都試過， 睇下佢有幾大。 嗯、我亦都試過買遮，你唔會買遮噶嘛？ 一定唔會， 唔會， 我一定唔會。 係、 okay、啊， 我對買遮都有要求。 唔係因為你係翻屋企嘛，如果你話翻屋企嘅話就一定唔會，但如果你話趕住一陣間要去做嘢嘅，真係唔可以濕嘅，就或者會。但應該都不會， 肯定了，你 是 A 跑回家， 跑回家 站在那裡等一股作 好了、這一條心理測驗就是 check 一下， 等陣叔叔你選什麼， 你呢， 我買啫、 okay, 買啫、okay、 我都試過買的，不過剛才我自己加了我個人的一個形容詞，就買最 cheap 的啫、因為我經常覺得20元30元，所以現在20元30元買不到的 了， 我試過報紙檔那些都要40-50元、 報紙檔一定貴的了，去到口一定都貴的了、搬出來那些， 但20元真的買到嗎， 買到啊， 在哪裡啊， 買到啊、如果你去，因為我是買東西小靈精來的， 但你落雨個，你點可以去到你嗰啲買嘢小靈精嗰啲地方度買？ 你點解叫自己小靈精？你係都老老靈精啦，你 係啊， 唔 係 咯？鬼鬼老精， 邊度？咪你講埋邊度可以買到咁平啫？ 去嗰啲兜踎鋪頭啊，兜踎鋪頭。 使鬼你教咩咁樣？ 即係邊啲啊？好兜踎嗰啲。 係啊， 即係阿婆擺四把遮喺度賣嗰啲。 冇錯， 係。OK， 好啦，好啦，到底呢個 check 乜嘢咧？就係 check 下你十年後。会是怎样呢， 哇， 第一、 啊、 如果你是揀跑回家的、 你婆、 跑回家的人呢，可能十年后你会将会是一个跟现在完全不同的过一些不同的人生、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努力去经营生活的人，面对生活上的事呢，你总要求自己能够当机立断，在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不会拖的，希望事情快狠准，朝你觉得最好的方向迈进，但是有时会有太劳心劳力的状况，即是太辛苦自己，因为你逼自己不得，不要再拖，不要再想了、make a decision， 现在做这样、十年后的人生或者会因为你一路以来的奋斗而过上一些完全不同的人生、或者国外打拼事业，或者过，总之跟现在会很不同的，不管如何都是值得期待的， 恭喜你啦，恭喜你啊，李婆， 多谢多谢， 我真的要黐住你呢个金康。 第二，人 系冇骨气，应该唔为唔得，唔觉得自己要俾心机咧。 我所以我企喺度， 黐住啲人， 企喺度打， 攞人哋着数啊，有啲咩问下人哋啊，即系我嘅意思系话系啊，你 用自己努力啊嘛， 系你用自己嘅努力啊嘛，系要黐人，你黐埋嚟，我俾你黐噶，你黐。 第二，我啦，对最近嘅一啲铺头买笔遮，撑遮翻屋企。生活中嘅你总系脚踏实地。善于设定目标和按部就班完成一项一项的任务，在人家眼中你是一个很清楚自我方向努力构建理想生活的人，十年后的你亦都会不断提升自我，持续地抱住一个目标，努力地向人生迈进，即是自己一个 target 的，知道自己想怎 样、都真的 像、一步一步， 我觉得其实基本上这个心理测验没什么好不好、系嘛？ 啊， 即系你究竟有冇达到啲咩嘢嘅话，其实真系 冇 咩 好唔 好。 系啦，好，第三，打电话俾屋企人，等人嚟接嘅。你一个经常谂住要回应他人啊，符合他人期待嘅人，有时候太过在意周围人嘅目光、人哋嘅想法，而冇咗自己最真实嘅感受。咁样嘅你徘徊喺人哋嘅期待与自我嘅理想之间，往往冇办法决定最真实嘅渴望，因为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点、人哋叫你咁你就行啦，人哋叫你行你就行啦，咁样、有时呢会后悔过往嘅决定。尽管如此，你都应该知道人生就有遗憾同埋美好两样嘢㗎啦。十年后或者你会仲諗緊，哎呀，如果当年我唔揀阿芳揀阿娟就好啦。当年如果我唔好揈开阿肥仔就好啦。即係诸如此类啦。 明白。 啊、好啦，到第四。呢雨等雨变世再返屋企。係你啦，係咪我最好啦。 係咪会成为一个伟人啊，十年后。 十年后你会同而家一样。 都几好啊！ 对佢嚟讲简直系个诅咒啊！你话如果佢而家喺呢个巅峰，就话可以同佢一样就好嘢，恭喜你啊！咁啊， 于现在冇任何嘅 同啊！其实而家我都系巅峰啊， 都系咁 疯癫， 已经系喺你嘅人生嘅巅峰啦。 系啦， 你 系 一个 巅峰， 习惯跟自己步伐过生活嘅人啊！面对外界不停更新啊等等嘅生活咧，你总系保持翻自己嘅节奏，唔会受人哋影响嘅。 几好啊！ 即系人哋用紧。 緊可能 iPhone 13咧，你用緊 iPhone 4啊嗰啲咁樣，我中意。 我幾欣賞嗰啲人㗎， 俾人一種獨樹一格嘅悠然態度嚇。看起來你從不費力啊，但係背後隱藏嘅係你堅持嘅個人態度就係 hea 啦嚇，我加嘅啫嚇。 我支持你喎，係 啊。 十年後嘅你，或者過住同而家冇咩唔同嘅生活方式，不過亦都淨係切合你所期望嘅理想生活，因為你覺得 你根本就係想咁。 係啦， 係咪？我根本就唔想。 唔想咁辛苦 ，OK 啊！ 我已经唔想努力啦。 系啦， 好耐啦呢个说话。 不过应该可以乐观地咁谂嘅，你而家已经过紧你最想过嘅生活，系咪？ 系啊，冇错。 唔使改变 生活都几好啊！你哋满唔满意而家嘅生活噶？ 我满意，超满 意。不过可以更加好。 系啦，如果你再勤力多少少嘅话，我会觉得更加好。 好， 一意系咁。 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好傻。我将呢啲咁嘅谂法嘅就系摆喺你嘅身上，系啊，寄望喺你嘅身上，我知道系冇办法。 嗱，你唔可以有任何幻想啊！对我， 我梗系知啦。 控制一下， 开始 控制一下。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让半方慰藉渗在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赶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 I know， 仲有十分钟到十二点钟。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因为年近岁晚，今日同大家玩啲轻松啲嘅心理测验。 你平时嗰啲好严肃 噶 咩？ 好严肃噶， 我唔觉嘅， 系你个态度嘅问题啫。 哦，系啊，我唔好啊。明白， 梗系冧我啊！你玩咁多心理问题，你唔知道自己 嘅。我哋其实你真系唔好咁严肃，系嘛？哦，明白，我唔改 变 啦。 好， 我成个都猛啦，对住你，因为我嘅态度嘅问题，唔系你太难，系我唔好。 斩头眉啊！终于 知道，算系做人啊，真系嘅甚艰难。 难咗做心抱 啊！好心好心嘅事，快啲啦！ 好好好好，呢啲我哋随缘嘅啫，呢个好玩就好。嗱，第一条， 第二条，你都未问 第 一条，第一条 有两个答案，系啦，你要拣乜嘢嘢？呢个好简单，好好玩嘅。你上厕所嘅时候，即系你会拣边个啊？吓，你去厕所嘅时候，俾一个人装到你。 嗯。 第二个咧就系佢去厕所嘅时候，你装到 佢。你宁愿点样？ 系啦， 系咪 A 定 B？你去厕所俾佢睇到，或者佢去厕所你睇到。 B， 你拣 B。 系 B。 啊。 我都唔想俾人装到，即系一系就你俾人装到，一系就你装到人。 我 A 咯， 吓你 A 啊？其实呢个咧就系测你嘅咸湿嘅程度。 我尖啦，咁你咧？ 我拣 你冇睇答案喺度拣啊？ 我冇冇冇，我唔系啊，我宁愿我装佢啊， 系咪先？ 我装佢， 俾人哋装啦。 系啦，你装佢可以？ 系啊，唔开心啊嘛。 系啊， 咁 check 咗啲乜嘢？结果系咩？ 好嗱， 玩完噶啦， 未？ 哦，咁你快啲啦，我惊你真系好长。 诶，只要你如果你拣 A 咧，即系话你俾人睇到嘅咧，咁。你咧，只要一睇呢、這個人咧，只要一睇到雜誌上嗰啲鹹濕嘅報導咧，或者睇到電視一啲親熱鏡頭咧，你會情不自禁咁面紅怕醜。喺異性眼中，你是一個純情派，但其實咧，你已經一早好豐富嘅經驗，即係唔講出嚟， 即係扮豬食老虎。 冇錯， 個樣好似係純情， 懶純情咁樣，即係我啦，係嘛？ 係啦，你自己諗啦。 如果我唔會笑得咁開 心。好，第我揀我哋嘅。就是、隨住年齡的增長，其實你對這方面的事更加感興趣， 不會吧、啊、 你會看相關的雜誌書籍去吸收的知識、嗯、所以難免被人感覺哇你這麼鹹濕的，其實呢你只是想知道而已，是啦，就是你想知道知道多一些東西、嗯啊、這個不關事的。好、嗯、玩多一條， 是 一定要揀一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都是 你會揀什麼呢、哦、第一一個四十公尺的超人， 嗯，一个好高大嘅 超人，系另一个咧就系一个十五公分嘅一寸法师，你会拣边个？ 一寸法师， 因为得十五公分啊嘛。 哦，拣男朋友啊？或者系女朋友、啊？ 系啦，你嘅伴侣， 第二嗰、那个 我都系 法师啊， 我都 矮矮，我拣个四人尺， 我都系拣细嗰个。 好，其实咧会话你会同咩人结婚咧、 嗯？ 你嘅未来如果拣 A 人一个超人 咧，即系你啦， 系、嗯、你嘅未来一半咧，应该系一个值得依赖嘅人，个性稳重， 嗯、 能够保护软弱嘅我。佢、嗯、嘅年纪应该比我大好多， 嗯、 事业有成，吓、 嗯 啊、足够让我有幸福安稳嘅生活。 嗯 呢、这個幾好啊，正啊， 好切合你啊， 係、 嗯、 啊， 成日都要黐人金 康啊嘛， 真係唔想努力㗎， 成日都要黐人金康啊嘛，你、啊、最好你有人照顧我係嘛， 家裏都唔喐，係咪麻煩我媽大佬你餵我、 啊嗯，到時我再帶血你咧， 唔使， 我唔使啦，嘛你帶血我帶血翻你啊，好複雜呢件事， 好，如果揀 B 嘅，即係揀一個一寸咁小嘅小人咧、 嗯， 你嘅未來嘅嗰一半咧。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男孩、 嗯、 或者大女孩、 嗯、 有少少的小任性、 哎、 喜欢向你撒娇、 嗯、 你就好像他妈妈一样 照顾 你的长辈照顾他、 哎、 是的他的年纪应该是比你小的、 啊、是的、啊、 是 好玩多一条 我玩多一条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合成的人 我是合成 人 我就是 AI 你会选什么呢、啊、AI 哎大猩猩嘅面，藤原纪香嘅身材， 哇！但系个样子好核突，好得人惊 喎。系啦 ，B 嘅系一个嗱，因为呢个系一个测验，我唔识呢个人，佢话松岛菜菜子嘅脸。企鹅的身材， 嗯，即系靓女，但系企鹅身材啦。 我拣 B 啦， 我都拣 B， 我拣 B， 系、 嗯、 啊，个样好紧要。 讲多一次 ，sorry。 大星 A， 大星星嘅面，藤原纪香嘅身材， 好身材嘅， 系、嗯、啦，好身材。 但 话你 接 吻对住个大星星，系咯， 我识啖你好味 咯。咁同我啲牙又 B 就系靓女，但系嘅 靓女样，但系就矮小嘅身材。 系啦， 咁、嗯、我都要 B 啦。 你都系要 B 啊？ 点接受大猩猩？ 呢个咧系测试你系咪一个花心嘅人。 哦、 如果拣 A， 大猩猩嘅脸，你一个咸湿仔或者咸湿女。 哦， 啊，当有异性追求你嘅时候，虽然咧你个嘴话啊唔好啦唔好啦， 嗯， 但系你对手咧已经系捉住佢对手啦、 啊，就唔好啦唔好再摸啲，再摸多啲。 如果有人想追你咧，你有機會都係移情別戀嘅。 哇， 唔需要好鹹濕啊，係啦。 可B 好解 B 喺其他嘅異性面前咧，你嘅態度都係非常自然嘅，可以同佢談笑風生，難免咧會俾人哋感覺哇，你咁花心，你咁隨便噶，其實。你的心里面只有他，你是不会变心。 好准啊、 哦哎、恭喜你， 太好了。好了，留意住12点后回来，我们今天有 渣甸方有落 最终回 大结局 剧情发展 忍着泪说 goodbye 五点 仍期待我可等到某天重提旧爱不需眼前情人若要当好友，难极有事。恨到分手，他有伏线。现在爱恋都说变就变，而夜深单曲记忆能免责免。然而旧记忆仿似碎片，缓缓地刺于心里边。仍然未看得开，和谁或者只可擦肩，复合每天想够数十遍，为着更加不会我愿改变，无奈都清楚勉强亦会心牵，才与他分开一百天，会悲伤心爱过，内心注定痛点。我知往事如烟，我知已难重演，我怎会祈求街角碰面？假使那天能到我的手，他会牵。 今日就分手一百天啦，去到晏昼十二点钟啦，听紧风骚浮人啊，咁啊呢一首歌好咧。之后我哋有我哋嘅新闻啦、财经家啦、消息，然之后继续翻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心承认加尼所指嘅系佢，但系否认曾经使用嗰啲言辞。首相府发言人话，约翰逊曾经去信加尼，表示严重关注，邀请加尼启动投诉程序，但对方并冇咁做。強調保守黨不容忍任何偏見和歧視。加尼說保守黨的投訴程序不合適，因為他的解僱是與政府職位有關。日本海上自衛隊表示，在今個月17日至22日在沖繩以南與美國海軍進行聯合戰術訓練。美国海军共投入10艘舰船，包括以美国西部圣迭戈为母港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和林肯号。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直升机护卫舰日向号参加。共同社引述分析表示，美国考虑到围绕台湾的对立激化，同時向周邊海域派出多艘航空母艦，有意協同日本一起展現對華威脅力。卡爾文森號自去年開始停留在日本周邊和南海附近，多次同海上自衛隊等舉行聯合訓練。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而一道廣闊雲帶覆蓋該區，另外一個低壓區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9点，跌246点，成交金额6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7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6蚊，跌8.8；阿里巴巴120.6，跌6.5；美团234.4，跌3.6；华宝国际4.83，跌咗9.69；京东集团290蚊，跌16.2；中移动52.15，升9毫；中国平安65.65，跌3毫；盈富基金24.86，跌咗2毫；比亚迪股份254蚊，跌6.8；快手85.2，跌3.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7，英镑10.557，瑞士法郎8.522，澳元系5.593，加元6.2，新西兰元5.233，欧元系8.824。每百日元兑港元6.83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3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483点，跌38点。港金报17,05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67美元，卖出1,83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葵涌嘅强制检测啦，丽景村啦，应该系葵涌村先啱嘛？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嘅一段上角街仍然系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啦，就系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嘅一段上角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啦，系需要封闭，经过要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湾仔道去皇后大道东还是挤塞，车龙排到普洛里对出。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 JW 黄浩仪、Chantel 姚卓菲。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6:30，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欧，办准年货未啊 ？Kitty 一早整好晒啦。 小白，利是准备好未啊 ？Barbie 一早搞掂晒啦。 咁就啱啦。 乜嘢事呢？ 我哋未搞掂，帮手整埋啊。 咁都得。 一家人唔使计，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大家好，我 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以为你匿喺度，我就找不到你。忧郁的眼神，唏嘘的骚筋，神乎其技的驾驶方法，还有那杯热杏香，你永远都是那个独一无二、风度翩翩的小巴司机。 沙甸方有落唔该， 沙甸方有落啊唔该， 沙甸方要落， 沙甸方有落啊唔该， 沙甸方有落， 沙甸方有落啊， 喂，沙甸方有落啊， 收到。 早晨啊，全哥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认错人添。自从上个星期坐过全哥部车之后，一直都冇再见过佢啦。到底佢去咗边啊？点解成个礼拜都唔见佢嘅？佢究竟系病咗冇做，定系转行，定抑或中咗六合彩啦？唉，我竟然为一个大叔坐立不安，我唔会系，哎呀，好惊啊！应该唔会嘅，咁应该系发生咗咩事啦？ 阿哥仔，请问呢一部车系咪去西环噶？ 是啊，姑话你喉咙冇事嘛？ 唔系，我叫徐大凤啊。 系、 我把声系咁样嘅。 咁你喺边度落啊？我睇你啦。 哎呀，好啊，唔该。我咧喺德富道西嗰度落好嘛。 诶、我都系、啊。 你记得提我。 好好，我落车提你啊。 唔该晒，唔该晒。 记得上个星期为咗樽水，我同全哥都有心痛的感觉。我终于明白啦，我系因为用咗200蚊，所以有唔开心嘅感觉。而全哥是因为见到我同阿师妹露露又倾又讲，玩得咁开心而心痛。今日我终于体会到当日佢嘅心情。我见唔到全哥，冇见咗呢位好朋友一段时间，原来真係有啲唔自在㗎。我开始明白朋友嘅重要，我要珍惜我嘅朋友，我嘅一切。全哥， 系。啊，哥仔，揾边位啊？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认错人添。 唉，唔紧要，好似我呢啲咁有男人味嘅男人，成日都要嗌人嗌错我三哥、四哥、一哥、二哥吓，惯噶啦，由一到十我都嗌过。唉，坐定啊，开始啦吓。阿姐，阿姐， 哎， 好，吓 死我。 扣好你条安全带，开车，开车啊。 哎，小姐， 咩？ 你好面善喎、啊，我记得啦，我记得啦，我哋咪上个礼拜一齐搭呢架车噶，一齐落车，我同你落车噶，唔记唔记得啊？ 靓仔，你系咪想争我牌啊？ 咁又唔系，阿姑你误会啦。 哎 ，sorry 啊，我男朋友打电话俾我，哎，喂 ，honey 啊，系啊，坐紧 van 仔去西环啊。哎呀，真系麻烦啊！我又俾人撩啦，今日第八次啦。 咁啱又去西环啊？ 等阵啊 ，honey 啊。咩事啊，哥仔？ 冇嗱，我呢度周煎酿三宝啊，啱啱喺桥底阿莲姐度买噶，新鲜热辣，见同你咁有缘，整件咧。 哇，系桥底莲姐，喂，天下好出名噶嘛嗰度。 系啊，整嚿啦。 喂，好啊，我唔系啦，我想食条青椒得唔得？ 哇，莲姐啲青椒正啊，有长有辣啊，正啊。 哇，点埋啲辣椒酱，哎呀，仲正，哎呀，好味啊！ 哇哇，阿姑啊，冷静啲先，你头先唔系讲紧电话嘅咩？你 哎呀。系、我差啲唔记得咗同我新嘅男朋友啊倾紧电话。喂 ，honey， 系啦，一大场我隔篱个靓仔啊，系吉咗条蕉俾我食啊，唔系青蕉，你唔使惊。啊，唔好扭啊，唔好扭啊，系啊，哇，好好味。喂，我可唔可以整多条啊？ 哇，得，但系阿姑你食咁多，你唔怕你男朋友嫌你肥咩？ 放心啊，我男朋友唔会嫌我肥嘅。 咁咪好咯。 你以为咧，我男友唔嫌我肥啫，但我老公会嫌我肥啊嘛，我好大压力噶、啊，知唔知啊？ 你老公你男朋友，咁、都得。啊 我开始怀疑人生，点解现今嘅世代男女之间嘅感情可以系咁儿戏嘅咧？大家似乎都唔太在意，太着紧一段感情，大家都唔认真，玩玩下咁。我又谂起全哥啦，佢为咗揾翻旧爱，不断喺筲箕湾同埋西环之间来来回回，寻寻觅觅，始终都冇放弃。而我成日就为咗啲女朋友做埋啲无聊冇结果兼嘥时间嘅嘢，到底我喺佢心目中算系男朋友定系咩呢？ 哥仔，做咩咁惆怅啫？我陪下你啊！ 我思考紧人生啫、啊，究竟现今女性最想要咩类型嘅男朋友咧？ 哎呀，哥仔，唔好谂呢啲嘢啊！我咧买多咗杯真多冰，你饮唔饮啊？ 我明啦，系阿姑啊。嗱，我问你，点解香港啲女仔咁中意真多冰啊？ 嘿，香港有啲女仔啊，真系特别中意瘦冰啊嘛，我哋中意斗多冰啊。 明白啦，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唔怪得知我啲女朋友啊，全部都中意真多冰啦、啊，又叫我帮佢换床褥，啊，又叫我买外卖，原来当系冰。当我俾佢玩到溶咗，变成一滩水，佢就一手抹咗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嘿。咁你又唔好咁灰，唔系个个女仔都系咁嘅。 咪系咯，当有人喜欢冲热行霜俾你饮嘅时候，你又唔珍惜。 哇，子杰叔叔，点解你又搭嘴嘅咧？ 冇，因为我曾经都系情场过来人，男女之间嘅事，我已经参透。讲开又讲，实不相瞒，小弟我就系人称玉树临风胜潘安，一树梨花压海棠嘅小坏蛋。我系周伯通嘅朋友周伯耶。 哇，失个仔，周伯耶失个仔啊！ 系哥仔，当我后生嘅时候，一脚踏三船，三船敏郎咪我喺日本留学嗰阵个名咯。 哇，你都几好笑噶、啊！ 你仲留恋紧蛋包饭吓？ 系咧， 真系高深高深。听 其实我以前都系一个无恶不作嘅小混混 ，Baby 系我个绰号，小强系我原名，我好无耻噶， 系啊， 我衰人嚟噶，咩场面我未见过， 咪系啦，你块面唔怪之咁长， 系啊， 真系失觉， 我以前叫小强，收尾改小强啊嘛， 师傅好嘢， 马小强， 系 咯、 啊， 其实点解你啊呢、這个高人，点解又要揸小巴？你系？代阿全哥嗰架， 我系代阿全哥，我替佢开工嘅。 咁、啊、请问声，全哥去咗边啊？ 俾三样你估，中六合彩、中风或者中招，你估佢估咩？ 中招， 系 佢一定系中招。 啊、中招、啊 哎，又俾我估啱咗添。 冇错，我真系中招。不过大家唔使担心，我系去咗未来大都会嘅东北嗰度中招，基本上我咩招都中，包括香招、大招、皇帝招、皇后招、牛奶招，我扑低跌亲晒老哥结咗招我都中。大家唔好误会啊，我唔系放你自己，亦唔系好兜踎，而系我睇通睇透未来嘅前景。我甚至连紫天招、灯笼招、红椒、桥底莲姐卖的煎酿三杯的青椒、红椒，通通都中。因为我知道以我这样的人才，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变成你们最憎最讨厌的一种人。什么人？靓仔兼有钱人咯，一定会。给点时间我。 当我知道全哥终于放低从前种种可以重新开始的时候，我竟然毅然同司机讲：鹅颈桥有落啊，唔该。跟住我就跑咗去街市买咗两梳蕉，之后转水巴过海，向东北进发。全哥，你要等我啊！ 为我开解离愁人尝尽苦态，你明明我 没有欢声，茫茫然人尽失态，有结在心坎中，结集无边苦痛，可曾承认失败，无人能为我开解，离愁人尚尽苦态，你未明我伤心，眼泪潮心中心，明日不能两相。 渣甸坊有乐第二季第四集大结局，再见渣甸坊。女一小蕊，男一小张，领衔男一小天，剧本小马，协力小天，全剧完，后会未必有期啊！ 童年就八岁。见到狗仔起誓醉，爷爷话我最兄弟几句，买包花生卜卜脆，跳下飞机，街边玩下水，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有酒应该今朝醉，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有酒应该今朝醉。十八岁懒风趣，有名高级晒字区，求其系派对扑到去，见到拗污都请佢，咪个谦虚，几大冲有水，连随问下佢几多岁，有酒应该今朝醉，连随问下佢几多岁，有酒应该今朝醉。笨影衣香破靓女，同埋赵花翠双相对，结果卒之娶咗佢，以为睡晚啊煎堆，点知着声跟咗老去，无谓问过去盏心碎，有酒应该今朝醉，无谓问过去盏心碎，有酒应该今朝醉。八岁腰骨都脆，阿姐风湿中气衰，人哋窒两句湿湿碎，我都噗声吞咗佢，叹下伤经，打牌抽下水，回头望过去，始终嗰句有酒应该今朝醉，回头望过去，始终嗰句有酒应该今朝醉。 渣甸坊有乐， 终 圆满， 最终圆 满结束，系啊，感谢大家支持， 好啦， 同埋 等待你下一个创作吓。 好，阿小天真好辛苦噶， 小天梗系辛苦啦， 系啊，我好中意佢 opening， 做得好好， 系。净 系 opening 嘅， 唔系即系 成件事摆好多心机落去。 系啊，呢个特别，我觉得佢真系好正，系咯咁样。 识听嘅朋友会听得到咧个 mixing 啦，吓，即系嗰啲心思啦，几时接啦，吓， 拣咩歌啦， 冇错， 铺铺都拣，搞到星期日嘅凌晨， 系， 我觉得好心痛。 吓，就因为咁样，所以咧就 有冇 恶 翻佢一啖？ 啊冇， 唔信 佢即刻望住我哋啊！ 好辛苦 晒咁 啦，因为我惊有， 净系唔做就得。 我惊有 B B， 我会咩？ 咁其实我哋落嚟咧都好多环节上嘅改动嘅， 系啦，新嘅一年啊嘛，系啊， 冇错啦， 有好多猛人嚟啊， 系， 你唔好乱噏啊！ 例如咧，咩猛人？ 请咩猛人啊？ 听讲，请啲咩？知啊，我揾紧 ，O K， 佢真系乱噏嘅人， 系啊，我都系咁话，当秘笈。都唔怕老土啲再讲， 乱噏当秘笈啊， 系咪先？不过乱噏当秘笈真系得人惊。 好啦，咁啊，迎接住呢个农历新年咧，我今日咧送你一个少少叫又唔系珠海年剧嘅，有新年气氛嘅歌啦。咁啊，上次 我 即系上啲大锣大鼓啊，响翻下，赶走个疫情 啊。 即系以前啲人放炮仗，最初嘅初心就赶走个年兽啊嘛。系嘛？咁年兽唔知有冇呢一个 Omicron 咁恐怖咧？咁但系肯定而家呢个咧，对我哋嚟讲咧就麻烦过呢个年兽 啊！过年点都要高兴啲嘅，一定大锣大鼓响行去， 响行去，系啊！咁所以今日都有少少嘅年新年气氛啊，喺个 节目里 边。 系啦， 不过其实我谂今个礼拜对于大家嚟讲，话好可能即系当然你话出街办年货就最好尽量唔好啦，又或者即系去边度嘅话都要小心啲啦， 冇错， 做足呢个准备啦， 洗手。 但系我谂如果你话喺屋企嘅话，你系咪都可以做少少嘢去令到自己有翻啲新年嘅气氛咧？ 贴下挥春， 系啦，或者系真系真。真系，譬如可能系执下屋啊，抹下间屋啊，洗下个厕所啊，呢啲我觉得都 OK 啊，系嘛？ 绝对系 OK。 尤其是喺呢一段咁嘅时间嘅话，更加要小心自己屋企嘅一啲即系卫生咯，要做得更加好啲。做咩笑啊？ 我谂起自己 个手摆喺插喺嗰啲好奇怪嘅地方，之后跟住喺度笑。 我谂起执屋啊， 点解啊？ 我要买工具咧，一阵要 咩工具啊？ 铲啊，铲啊，清洁剂啊，等等等等。 你佢冇呢啲嘢嘅咩？ 烂啊嘛，劈佢，买嗰啲新嘅，再省下去，省到干干净净，零零零。 嗯 ，OK， 好，非常好啊。喂，好啦，十二点半，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今日咧天气就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咁今早个雨咧已经离开咗啦。咁希望呢几日咧。天气就都差唔多啦，不过好似话咧星期日至农历新年假期咧会清凉，咁到时着多件衫就唔好冷亲啦。好，十二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将在星期四，即是农历年廿五朝早八点到下昼，系到下个星期二，即是年初一早上八点，在旺角花墟一带采取人群管理措施。花墟道、元艺街和元普街将会封路，除了紧急车辆和获准许车辆之外，其他车辆不得驶入。当人流密集时，警方会进一步在花园街、洗衣街、运动场道和太子道西支路实施封路。另外，花墟近太子道西的的士站亦会封闭。随即当日下午六点至初一朝早七点，会封闭太子道西协和小学外的巴士和小巴站。警方說當花墟封路範圍人流達到一定擠迫，會暫時禁止市民入內。當局曾經與花墟的花商開會，呼籲他們妥善存放貨物，減少阻塞。過年前，食環署已經進行幾次執法行動，警方亦會配合打擊交通違例。至今有超過170宗確診和初步陽性個案的葵涌村，一葵楼和影葵楼继续家居隔离，有零星确诊的雅葵、晓葵、郁葵和千葵楼昨日已经解封，居民要接受密集检测。 在千葵楼对开的检测站，朝早十点已经有几十名居民排队等候检测，有居民因为排队距离问题争执。居民张先生说，公司已经要求住在葵涌村的员工完成所有检测，取得阴性结果后才回工，未知要不要扣人工或者假期。住在千葵楼的张先生批评楼层走廊已经堆满垃圾，发出臭味，有严重卫生问题，他促请当局尽快派人清走垃圾。另一名任职保安的张女士说，公司已经要求他暂时不要回工，他说经过今次事件会更注重卫生和勤洗手。葵涌村出现社区爆发，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说，关键在于未来48小时会否有原本住在葵涌村的人离开了社区，在其他地点形成新的传播源头。如果没有新的源头，又找到村内确诊人士，就有机会尽快抑压爆发。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住在维峰大厦的居民要做好个人卫生，洗手间的清洁应该做得频密一点，避免大厦出现垂直传播，例如减少开抽气线。住在非围封范围的村民未来几日应该尽量减少外出。他又说，有西方国家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也有很多人已经接种疫苗，加上新冠病毒在温暖环境下较不活跃，有机会在四至五月感染人数会很快下降，疫情会短暂完结。在冬天前如果没有新的变种病毒株出现，相信有一段时间出现较少病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35点，跌229点，成交金额6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7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6.4跌咗8.4。阿里巴巴121元跌6.1，美团235元跌3元，华宝国际4.85跌9.67，京东集团290.6跌咗15.6，中移动52.1升8.5，中国平安65.8跌1.5，盈富基金24.86跌2毫，比亚迪股份253.4跌7.4。快手是85.4跌2.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13.9，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6，人民币6.33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84点，跌37点。港金报17,05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08美元，卖出1,837.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 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智慧，外形硬朗，谁胆敢亲你一阵？怕会被咬，才长出自珍。永远在防御网，连关心者太亲近，怕最后伤口比较深。在那种脆弱，你怕我识穿你眼神乱真，才变作凶猛族群。谁讨厌先讨厌他，谁反抗先反咬他，双方要拥抱都有重吧，懂吗？直觉再劫吗？谁抛弃先抛弃他，谁欺诈先欺骗他，不安刺穿你所有心法，问候亦真得那么假。将你攻陷，抗拒被爱，宁愿先脱身。智慧，爱强爱远，才率先刻意挑人，白事路一刻趁自紧。是害怕得过分，要以你正作为护荫，哪个敢抱紧？谁讨厌先讨厌他，谁反抗先反咬他，双方要拥抱都有重吧，动物直觉再劫吗？谁抛弃先抛弃他，谁欺刺穿你所有心法，别暴露卷曲的尾巴。前世便锻炼你的一身警觉性，最怕被爱成为战靶。先分化他，交心你早已摆设关卡，就是没法相处吗？谁恐吓先恐吓他，谁针对先针对他，青筋你先放松好吗？只再地讲一句真话。 今日嘅智慧啊，12:42。轻断人间。 年廿八，洗邋遢。 哎，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哎呀！ 猴子巴闭， 点解样咁得人惊嘅？ 讲咩啊你？你前世未见过人做 facial 咩？ 吓，做 facial 吓掹掹嘅。 呢啲啊，咪就系而家好兴嘅韩国嗰啲啦，长炭纳米 facial 啦，好贵噶。 长炭 facial 系啊。 诶，我唔识啊，我识另一种啊，介绍你仲正。 吓咩啊？ 嗰啲叫长面 facial， 红磡有几间铺头有得做。 黐线嘅你，你死嘅咩？哎呀， 啊、你讲死钱？ 哎呀，我都唔应该咁样讲啊！就嚟过新年啦，我猜过你啊！新年流流讲埋啲咁嘅大吉利是嘅嘢啊！你嗌我出嚟做乜鬼啊？ 我嗌你出，哎，我几乎都唔记得。我嗌你出嚟啊，问你点解个柜桶啲底裤得翻嗰两三条？ 你走去晒边？哎呀！我发觉啊，屋企嗰啲抹地布咧，仲干净过你啲底裤啊嘛！ 吓，你冇听过咩？底裤越污糟，嗰个人啊越风骚， 系咩？ 好似风骚化人咁啊！你有我啦，呢啲旧底裤啊，好舒服噶，我专登整到佢咁旧咁残。喂，嗱，你都未答我，咁、究竟我嗰十几条邋遢底裤去边咧？ 哎呀，唔得啊！开讲有话嘛，年廿八洗邋遢，你嗰啲咁地布一样嘅底裤，我抌晒啦！我听日帮你买翻啲新噶啦，我唔同你讲啦，龟裂啦，我个 face 做咩啫？ 吓得我腾啊腾啊腾啦、啊！你有冇搞错啊？ 有乜新马仔上身啊？ 我好辛苦先着到佢哋咁污糟噶，你同我掉晒，你真系哎呀！ 你都变态，我都费事睬你啊！ 老豆，翻嚟啦！喂，讲紧乜嘢啊？边个变态啊？ 点解发生咁嘅？ 边个变态啊？ 你老豆啦！啲底裤啊，又黄啊，又飞啊，咁样我抌鬼咗佢啫嘛，嘈之巴闭。 系啊，抌晒我个喎。 小心啦，老豆，啲底裤几多钱一条啊？唔使咁悭家。嗱，我行开街买多几打俾你啦。 你把声咁衰嘅，阿仔做咩事嚟？ 你同你阿妈一样，你哋完全明白旧底裤嗰种嘅价值。 有咩价值啊？ 冇错，旧底裤虽然又黄又飞，仲松泡泡。但系着上身又舒服又唔吉肉，哇！新嘅底裤边处有得比啊？ 哎呀，虽然我都系男人，我都有着底裤，不过我都系唔明白你所讲嘅道理噃。 哎呀，你唔明白我教你嗱、你拧个头过去，望住你阿妈个样， 哇！望住佢呀， 你睇下佢块面松泡泡系咪先？又黄系咪先？又啡系咪先？苦埋啲黑掹掹嘅 facial， 但系我对住佢。我都唔想出去识其他女仔，呢啲叫感情，就好似我对我啲底裤咁一个感情喺处，你明唔明白？ 你咁样讲，我又突然间明咯噃。 死嘢，你想讲啲乜嘢啊？将我啲咩旧底裤攞嚟讲啊？你笑乜嘢啊？你 呢个比喻好贴切啊！ 老阿家嫂，阿家嫂， 家嫂，点啊？睇下你啊， 咩事啊？ 你笑得咁开心做咩啊？你睇你个衰样，我都唔通系好嘢？你笑咩啊？你， 我真系停唔到落嚟啊！哎呀，我平时望你个样啊，都觉得似一样嘢噶啦。家下经阿老爷一咁讲啊，我先至醒起啊，原来啊，你块面似旧底裤。 系啊，黄黄啡啡嘛。 好衰格噶，你哋一个二个都系咁样，你真系冇句好说话，我都费事同你哋讲啊。我入去整啲萝卜糕。 咩萝卜糕啊？ 萝卜糕啊，老爷。 哦，咁我又爬下马仔先。 哎呀 ，stop！ 咩 ？You know look horse 啊？ 咩老六 horse 啊？ 老六 horse 话 咩老六 horse 啫？啊，唔准大家转台啊！你知唔知英文？我唔明喎。 我话你唔好啊，就睇你马仔啊！听日啊，年廿八啊， 年廿八咁又点啊？生活都要过噶。 要帮手执屋洗地，准备过年。 好啦好啦，我都嚟帮手啦。 哎呀，咁我都帮手啦。 家嫂，你唔可以帮佢哋噶，因为你要帮我。 帮你做咩啫？ 帮手帮你整嗰啲萝卜糕啊！ 萝卜糕， 我一个人点整啊？ 你要整好多咩？ 一零二十底咁样啦，一百零二十底咁啦。 你整咁多派街坊咩？ 啱啦，我就系要派街坊，得唔得啊？我啊就系呢一条街嗰度住咗咁多年，我大把 friend 啊。如果啊我选呢个区议员啊，我赢硬添啊！ 咩事啊妈？ 哎呀， 唔好话我又沉气啦。你几时生个细路出嚟咧？等我派利是俾佢啫。我年年都恨到流口水啊！ 长啊，迟啲啦，迟啲啦。 点解问极你都话迟啲嘅啫？你咪有西啊啫？ 想知点解吓？问我啦，问我啦。 阿嫂啊，我问你啦，咁点解啊？ 本小姐唔中意生，咁咪就系咁解咯。 哎呀呀！你真系三分颜色上大红啦！ 识乜讲？ 我话俾你听啊，你个样唔使咁嚣张噶。阿仔，你咪怪理佢，我叫你娶个二奶，阿妈撑你。 你谂都唔使谂啊，犯法嘅，真系食懵咗你啊！ 哎呀，佢仲闹我！ 哎呀，不然牛牛一人少句啦，老婆老婆老婆，我买飞睇戏啊，行啦行啦， 去睇戏啊！哎呀，好啊，你啊留喺屋企啊，发梦牛冬菇啦！ 哎呀，仲话 牛泥啊！撞鬼你咩？吓死人啊！奶奶，企喺门后边又唔行，行路冇声嘅咩？你吓？ 哎呀，我扮鬼你唔惊嘅你，咪成日只望惯自己个样 都见到你鬼咁嘅样，鬼脸咁嘅口，哎，我习惯咗啦。 你自己照镜都知啦，系咪啊？我可唔可以又同你讲啲嘢啫？ 嗯，道门咁窄，你入到咩？ 你 我惊你，我惊你棘实咗吧？ 我入嚟啊！其实我都唔系好肥啫，我入到呀，我入到呀， 舒可， 你 舒可， 嚟，我想问下你啊，点啊？究竟咧要点样你先至肯帮我哋屋企咧？啊，传宗接代，生翻个膝头窿咁， 睇心情咯。 咁啊，你嘅心情点样先至会好啊？ 哎呀，要有人尊重，有人锡啦，要人咁又让咁咯。 嗱，总之只要你肯帮我哋生翻个乖孙嘅话，我直头当你系宝，我当你系女王啊！ 哎呀，系呀，你唔好下巴轻轻，我奶奶。 哎呀，你唔信啊？阿仔，老公， 咩啊？ 你快啲出嚟呀、啊 啊！我睇紧马仔啊，叫我做咩啊？ 嗱嗱嗱，你哋两个今日咧就要喺呢度做证人。 Witness 啊！ 我应承佢，由今日开始嘅话咧，我就当正佢系女王咁拜。但系呀、啊，佢要帮我哋生翻个乖孙，大家都唔可以反口噶 吓。咦、哎，都好噃、啊，咁、啊、就一家都 happy 咯。 啊、老婆，你终于搞掂阿妈啦！哎呀，真系恭喜晒啊！ 使乜讲啊？鬼叫佢想抱孙咩？ 嗱、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啊，又好啫。 咁、啊、我去冲个凉先啊。 No， 阿仔，咪行住。 做乜嘢啊？又 既然应承咗咯，就梗系即刻行动啦。 吓、啊， 佢想你哋即刻开个空工啊。 冇错 ，production 啊。 你哋两只嘢快同我入房。 日头白白喎、啊，奶奶。 哎呀，乜你咁落后噶？生仔呢啲嘢边个有分嘅日头同埋夜晚嘅啫？想做就去做啦嘛，老公你话系唔系啊？我哋都系咁， 佢把声咁嘅，老公好惊啊！ 行啦，快啲 啊！好， 俾啲心机啊，阿仔。加油啊！出年一定要整个 B B 出嚟俾我。 依啲啊，尽力啦，我都唔知得唔得噶。 老公，不认我 吓、啊，你又望住我，你唔系又想系嘛？千祈唔好，我而家心如止水，我净系想刨马仔，你唔好同我有啲咩嘢啊？ 讲乜嘢啊？我话不如啊，趁而家咁得闲啊，我哋封定啲利是，准备新年太好啊！ 唉，吓得我。 聚伴百般好，唱转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遍路万里飞。两百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月伴你天空万里飞，让百句灿烂心中美梦，冬天悲伤不至。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胸中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尽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中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仲有四分零钟到呢个晏昼一点钟，我咧呢个周末开始进入呢个萝卜糕年代啦，因为咧开始咧做早餐啦，萝卜糕，晏昼年糕啊，咩糕啊， 我日日都食啦，而家 恭喜恭喜， 好开心啊！ 咁啊，除咗喺街上面买咧，亦都有啲朋友好心啦，即系好人啦，咁啊整咗一啲，咁发觉咧真系同街上有啲唔同噶， 有咩唔同啊？ 个味道咧就可能冇咁商业嘅，因为冇咁浓味啊，咁但系咧就系唔可以摆太耐，因为佢哋嗰啲就 冇 防腐剂， 系。我唔系话外面一定有啊，不过你下意识你会觉得会健康啲咁咯。 一个礼拜六食咗佢咯，系啊，尽快食。 你哋有冇啊？即系最近呢个萝卜糕年糕嘅一个吓， 有啊，有啊。我嗰次就系买俾两位嘅时候，我同一时间我就自己都买咗咯。 佢开始咗啦， 因为我好想食，咁所以我就要因为我冇人送俾我嘛，咁所以咧我就自己出去买咯。我已经食咗一只啦，当然唔系自己一个啦，咁我就系同我另外嘅一半，咁就有时咧就煎十零八块咁样，跟住就哇好好味。尤其是系点嗰个辣椒酱，真系走唔甩。仲有嘅就我发现咗有一样嘢， 有咩？ 就系我喺一间印尼商店嗰度咧买咗有一支咧就系甜酸嘅辣椒酱，原来嗰一只。点呢一个萝卜糕嘅话都非常啱味，因为佢仲要酸酸地咧，令到佢冇咁流，咁啊再加埋一个保理茶嘅话咧，我觉得真系天下无双。 讲系到晏昼食饭时间，希望大家食得开心，好唔好啊？ 好的，听日再见啦， 冇错啦。 点样都好都要保持自己心境开朗啊！ 冇错， 每日三个钟头，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玩过 ，OK， 好， 拜拜， 拜拜。